点整。 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关注五中全会，聚焦国家发展。18届五中全会日前在北京闭幕。会议审议了13-5规划，明确了今后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任务。会议结束后发布的大会公报出现了许多新的看点，在经济发展领域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坚持创新发展，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坚持开放发展，加强国际合作。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将会继续为您解读五中全会经济看点。 好，北京时间的12:21，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嘉宾为您解读18届五中全会所涉及的经济和发展议题。那首先呢，为您请出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陈凤英所长，陈所长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清华大学的刘杰博士，刘老师，欢迎您。 您好。 18届五中全会闭幕之后呢，发布了近6000字的公报，也为我国未来5年的国民经济定了调。那么全会首先提出呢，经济要保持中高速的增长，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那么提到这一点呢，有观察者也发现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呢，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低于7%的时代。所以首先哈，想请教陈所长，我们怎么看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率发生的一些变化。 首先这个问题大家可能很敏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增长已经达不到我们原来制定的目标，比方7%，我们甚至已经1至3季度已经到了6.9%。那么我们怎么去实现翻番的目标？首先一个呢，我认为这个可以客观的去分析它。比方说我们现在的 GDP 规模很大，比方说我们现在的 GDP 增长的每一个增长量，实际上等于1986年前年的 GDP 规模。然后如果我们说去年前年增长是6.7万亿，相当于1995年前年的 GDP 量，所以它的增量非常大。也就李尚总理这句话说得非常对，也就是说现在的一个 GDP 增长等于5年前的1.5个百分点，而是10年前的2.6个百分点，这个我完全同意。为什么我们增量大？我们10.3万亿。其实今年 GDP 规模 GDP 增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协调，我们是6.8，我认为6.8已经不易的。但是我们增量是多少？如果算美元算的话，我们有10000亿的增量。一万亿增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世界经济现在市场上10000亿的国家只有15个。那么荷兰在第16个，也就是8800亿，也就是我们超过了一个中等的这种发达国家规模，这是事实。今年是这样算，就是按购买的评价，我们有1.4万亿的增量，这个增量也是美国只有6200，印度也就只有6100亿这样的增量，就是按购买的评价。所以我们能看到，就是经济规模已经决定我们不可能有高增长，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呢，就讲到了未来我们增长要多少可能适合于我们去实现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说双翻。从现在来看呢，如果达到6.5或者上一点，我们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的翻番目标在过去我们所粗放的我们没有所节约的已经实现了，这个规模非常大。因为我们从80年代90年代到 本世纪的前十年都是比十年还要早的，一般都在八年后七年，有的是六年就实现了翻番。所以我认为这个简单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嗯， 但是呢，简单目标后边的我们说的深化发展这个目标就比较满，比方说生态文明问题，我们叫六十发展问题，也社会文明问题，还有我们现在的目标有一个叫就是政府治理的现代化，这是比较难的目标。所以我认为综合目标很难，但是单一目标应该说是可以的。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中国经济这十三五，我总的估计可能会预测一个七左右，不会太低。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我们是6.3，那么这样的一种预测呢，我仍感到我们到6.5是有可能。所以我认为简单一个数字，就是说 GDP 翻番以及人均我们说是国民收入或者叫可支配收入翻番，应该说能实现。当然不能发生系统性风险，如果发生系统性风险也就是金融危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简单可以，但是综合非常难。 我看到也有专家对这样的一个公报提出的内容进行解读哈，说我们的经济的发展呢不能也只盯着数字，为了发展而发展，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不看数字，因为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也意味着背后将会拉动就业哈。 因为刚才陈老师介绍的非常专业了，谈了很多数据，那么从我们的理解也是这样，就尽管公报没有提出具体的一个增长速度，但是我们从定性来看啊，从目前的来看，就是说现在如果想翻番的话，就是我们的 GDP 6.5%你是不能低于它的。 对。 那么如果说个别的年份低于它，那其他年份必须要补上来，否则的话这个翻番就很难做到啊，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个呢，它牵扯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平衡，它这次要有个平衡的体现，也就是说我们的翻番要保证大家都富裕，同时增长。就是不能在结构内部再出现一些拉大贫富差距这种现象，所以说就是单个指标还是容易达到，但是呢综合性的来看，就刚才陈老师已经提得很清楚了，就是还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件事情。 那么怎么来实现这个保持经济的这种中高速的增长呢？这次我们看到五中全会是明确了五大发展方向，包括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创新发展。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呢，要坚持创新发展，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互联网加行动计划，实施国家的大数据战略。那么我们看到根据公开的数据呢，中国现在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的市场，有超过6亿的网民和接近6亿的手机网民。那么在世界十大互联网公司当中呢，中国是占据了4席。另外呢，中国还是世界上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那么在十三五规划当中哈，首先就提到了这个创新发展，网络强国。所以哈，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对于这一点提出有什么深意？ 因为刚才我跟陈老师已经在下面讨论了一下，我觉得陈老师说的很全面。我呢就简单说一下关于这个网络方面的东西，就是说创新呢，它是一个整体概念。一会儿陈老师细谈就完了，我就是单谈一下这个，比如说这个网络方面这个问题。也其实呢，我们知道，传统的产业大概这些都知道啊。由于信息化以后，突然之间世界上出现了另一个产业，这个信息产业带来的这个巨大的变化，恐怕当时在这个推动信息产业或互联网发展的人也没有想到的，这是啊。所以说呢，我们就说研究互联网的人没有发财啊，而在互联网上在应用当中呢，确实是获得了重大的一个变化。我们刚才谈到了，就是中国由于人数居多，那么随着我们的信息化基础建设的一个发展，我们的上网的人数也越来越多。那么随着我们的4G 跟未来的5G 的发展，大家呢忽然发现，只要我们拥有一个移动终端，我们就可以做大量的事情。其实呢，在这里边我们刚才谈到了，比如说像我们最大的阿里巴巴的这个零售的这个，其实呢，它的一部分实际上并没有给 GDP 带来变化，但是另一部分是带来变化的。也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从原来在线下去交易的人突然在线上交易了，那么他线下交易没有了，那么跑到了线上，所以这块没有变化，但是由此而带来的其他的附加值却取得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说这次我们谈到的，就是说物流产业，那么这个物流产业完全是个新产业，就是由于我们的零售，就是网上的零售呢，那怎么办？那就是大量的诞生了这个队伍。那么这支队伍如何在信息化当中再起到一个重大的作用，这就是一种变化。那么比如说这个我们的现在信息产业在介入的大量的医疗的问题， 那么未来的其他的还有相关的其他的配送问题，那么包括我们未来的所谓的数据，那么数据目前在这一块，目前尤其是我们在我们国家这儿，尽管我们是个互联网大国，但是我们还不能成为强国。所谓的强国的概念就是说，在数据这块利用上，我们不管是从政府到我们的整个的社会各个角落，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世界的互联网强国所应用的水平。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美国有一个这个工程师，这个名真是很有名的啊，他随便就研究了个软件，那么他预测到这个飞机那什么时候买票，他一定是便宜的，那么他就是靠数据分析，他的数据是公开的，就是航空公司拿来以后我的预测，而且呢现在就带动了相当一部分人，只要是买机票我就按照你这个软件来知道。那么还有一种公司是做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知道手机包括任何一个电子产品一上市非常贵，比如苹果的手机，那么他会告诉你，你这时候不要买，什么时候是你要买，他一定会便宜，便宜到多少，他能大数据预测到这种程度，那么由此而带来的数据的相关产业的人又会有一大批的增值。所以说呢，互联网应该说是未来呢社会的融入社会各个角落，那带来的产值是不可估量的。 嗯，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互联网包括提到这个大数据加哈，它不同于传统的这些产业， 完全不同， 它一定是经济的一个新的引擎。另外呢，我们看到其实在创新发展当中，除了谈到网络强国这一点哈，大家还关注的一点是在创新当中还提到了要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那么这个竞争性领域和环节呢，就包括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运输等等这些领域哈。那么对于这项政策呢，有的专家解读说，全面放开就意味着我们改革的决心是要在竞争性领域政府不加干预，让企业自由定价。所以对于这一点哈，特别想请教陈所长呢，就是为什么在这一次五中全会当中我们要提出全面开放竞争性领域的定价，那么现在提出这个全面放开，是不是以后就意味着这些领域可以自由的这个市场波动呢？ 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的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实际上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当然是从农村开始，但是从城里讲是价格开始的，就放开价格，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这一个公平的价格的环境下去竞争，所以呢中国的经济就开始搞活，30几年来我们一直这么做的。但到今天为什么又得说竞争领域的价格，实际上我们有倒退的一个过程，也就我们管起了那些价格，比方说电的价、油的价、气的价，包括交通运输等等的，就政府能管的这部分它管起来了。管的时候呢它是管死的，官司以后呢出现了一个寻主，所谓寻主就腐败。那我们能看到一批官员，一个小官可能管一个某个定价权，他就出现了一个腐败现象。所以这市场是一个对市场经济来说是最大的耻辱，也就是说最大的不应该做的。所以我想这次政府为什么出台这一个就竞争领域价格，首先他很清楚竞争领域的价格实际上是国计民生的，比方刚才你讲到电的、气的、油的，那么现在还有我们其他方面比方交通领域的。所以你能看到这次价格呢，就是说它最容易行主，最容易扭曲，而市场的竞争呢，由于这个价格的定价，我们就能看到一个不公平的这种竞争就开始了。比方说国企有可能会影响到价格的定价，但是民企就不可能进入。所以我想这个打开实际上是为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这探路，也就走出一个市场竞争，我们叫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这是决定权而不是参考权。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首先一个倡导，就是我们想倡导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是必须的。但是我认为放是不够的，但是还要监管，就是政府以后要做的是后期的监管，也就是先弱可以不管，但是后期必须监管。为什么？它可能会出现垄断，所以这个垄断的价格你的消费者依然要受痛苦的。所以呢我认为政府为了要加强监管的，所以我们放是全面有市场的决定，但不等于放而不管。所以我想未来的工作它必须要在监管上，还有个呢放不是一放而开。首先一个它的时间段我们能看到是2020，因为它这是价格事实上是涉及到我们千家万户一开始起来你就要用的水、用的电、用的气、用的油，所以呢这是一个放是要谨慎的，所以它的时间是2020。全面放开的方向是对的，但是政府的监管是必须的。还有一个呢，我认为要打破垄断， 必须要打破垄断，因为现在很多领域已经被垄断了，所以我想这垄断打破以后呢，政府的干涉、政府的监管、垄断法的执行以及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可能都要上来，所以我想为了市场经济者开拓一个价格公平竞争环境是必须的，所以我想我们市场又回去了在做我们30多年前已经做的事情。 嗯，陈所长在这儿哈，我想追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像包括水、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哈，它确实联系着这个千家万户，未来这个政策一旦落地之后，那像我们作为这个消费者哈，在这些领域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选择，或者说用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能不能去用脚投票？ 原则上是可以了。为什么说它价格放开的结果是应该说是要我们说的是，就是在市场上有更多的经济我们说机构来参加，比方说油不会是山东油，它可以有更多的石油公司以及还有下游的中游的公司可以进入，那它的竞争市场就会形成，如果现在还是三家是不行的，所以我想这样的话呢，消费者选择就多了，我不一定要南边是中石化北边是中石油，这样不会了，它会有很多公司就进入这个石油的批发和零售，这样的市场会形成一种我们认为公平竞争，所以我的意思呢就是说企业改革是必须的，如果企业不改革不做到，所以呢我们能看到就是如果是经济参与的人越多，市场消费者选择会越多，那么你的选择越多以后呢，市场价格可能对你是会有利的，为什么呢？竞争以后的价格是要下来的，但是首先一个要供求是平衡的，如果是供求大于供，那价格肯定上升，供大于求，那价格就会下降，所以我认为呢，应该把经济单位给扩大起来，也就我们说的民营企业的发展非常重要，公平竞争的环境非常重要，打破国有企业这种垄断性的市场的行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对消费者来说未来的选择会更多，就在于他参与这个市场竞争的企业会越多，那你的竞争也就谁服务好谁价格低谁质量好你就去买它，而现在我们是基本不可以选择的，就是这几家你不可以选，所以我认为这种垄断的企业市场格局打破以后，消费者的选择就多了。 给了我们更多选择权。李老师。 但是就是说其实应该说这么多年了，应该说我们说一句实话，就是我们政府一直在讲市场化啊，包括我们的国有企业他也在谈到市场化，但实际上呢他做的相当一部分还在有垄断的现象出现。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当时石油采访的有一位人士曾经说，石油怎么能放开啊，这是国家的战略是吧，那个这个话从某种方面来说是有道理的，但是就是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刚才陈老师，我想留给陈老师谈创新哈，陈老师刚才谈的很多都没有说，比如说你的制度创新，你的这个法律法规的监管的创新，咱们先谈一下这个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响应，号称响应这个我们李总理的号召哈，这叫做提速啊降费，然后工信部迅速做出了反应。当时我做过类似的节目哈，我就是我当时就表示我并不太看好在短时期之内达到效果，为什么？因为我们深知它的内情，比如说现在我们有多少牌照的人发了啊，说你民营的你可以来经营这个网络，请问这个光纤是谁的？还是三大运营商的，你得去租它，因为它这个100兆的这个东西它闲着也是闲着，它只能用60兆送给你40兆，你付我钱你去经营吧。那么好，那么这里最后这光纤还是人家铺的，那么你的速度怎么能起来？那么怎么办？那好，民营就说了，我拿了这400兆的这个带宽，我没办法，我尽量多接入，我才能去挣更多的钱。可你接入的越多呢，你400兆容纳不了800兆的人进来，最后呢，你又是造成拥挤。那么再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我们清华大学内部，现在我们没有接入光纤，我们是4兆。那你要接联通的话，现在是联通是20兆，一年包年是1680。那么由于我是在校内，我要想接他的话，我4兆还是1680。那你请问你为什么要收这个钱呢？你明明知道我是4兆，那现在这他就是明确这么规定。那请问你的所谓的这个提速跟降费，你体现在哪儿？怎么去具体实施？我都给你放开了，你们民营都进来吧，但是你没有铺管道的这个权利，怎么办？所以说方方面面，我觉得还要具体去做，很难的。 这是这一点哈。另外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创新哈，不光是在科技上的创新，它其实包括很多方面，包括像制度上的创新，文化上的创新都在这里面哈。陈所长哈，您怎么看就是这一次五中全会当中提到的各个方面的这种创新发展？ 这次创新实际上是全面的，不是简单的我们想象当中的。实际上第一个就是理论创新，因为理论创新对我们来说说不清非常强，也就是说我们有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但是到现在为止，改革开放以来，我认为中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创新。虽然有，但是呢，还是传统的理论的一种发展。但是我认为创新就不是一样的，它必须有先导型的。这理论创新非常重要，就是解放思想。我们现在思想解放不了，所以我们新的理念怎么出来，这就是要理论创新。我认为第二个呢，他说的非常好，是制度创新。他并不把科技作为第二个制度。为什么我们刚才那个刘老师也讲到，就是现在我们的市场经济为什么开展到今天还得往后走呢？因为我们没有制度创新，我们制度没有突破，永远是这种垄断的框架里边在做一点小的文章，修修补补。那么制度创新它必须打破制度，制度原则上不是一般的制度，实际上还有个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这一道经济制度。那么我们有很多制度的东西，它是不在我们去做。比方说你说你放了它不让你进，它的规定和章程就是这么规定。我认为制度创新非常非常重要。那么科技创新就更关键，因为科技创新就是一个国家要作为大和强之间的最大的分界线，就是科技创新。 对， 你有科技的强国，才能有真正的中华民族复兴。我认为科技这是对中国的是个考验，因为也是一个未来我们的机会。我们叫弯道超车，最大问题文明，就是我们叫我们说的是叫一个什么叫这个叫一个文化创新。 嗯， 那么中华文化是很古老，是很好，我们值得赞赏。但是事实上，我们的文化还是要跟有一个发展和创新的阶段。文化创新是文明社会的建设。公民素质的提高，以及我们任何方面，我们包括教育水平的提高，都还是要从文化开始。所以我认为这个创新是综合的，绝对不是某一个创新就可以实现的。但关键思想首先要有，不要失败。制度必须要给我们科技创新创造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你可以说一千遍但它做不到，因为制度已经给你框架设计好了。所以我认为现在要打破一个我们的框架，我们的思念，然后最后去实现我科技创新，达到一个中华我们说的文明，这个提高可能是真的未来五年能不能是非常难的，只能说我们已经在开始做。 是，我们刚才用了大部分的时间和重点讨论了五中全会当中提到的创新发展哈。其实另外呢，五中全会也提到了这个坚持绿色发展，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推进美丽中国的建设。那么我们怎么理解什么是低碳循环发展模式，会遇到哪些阻力，还有哪些发展空间呢？对此呢，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也是专访了中国能源网的首席信息官韩小平，我们再来听听他的解读。 低碳循环发展呢，主要是指的我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呢，碳排放的指标呢要不断的下降，那么要使用一些清洁的技术、低碳的技术、高效的技术，让我们的碳排放呢和现在的水平呢要大幅度的降低。因为现在我们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碳化排放最多的国家，那么也是造成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了。那么我们当然就应该在这方面呢做出更多的努力。实际上呢，我们通过这两年新常态呢，我们已经开始出现了二氧化碳排放的减少。我们去年呢已经减少 1.3 亿吨，今年呢预计呢可以到 2.5 亿吨左右。所以呢，下一步呢，我们要建立这样的有效的机制，让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呢再进一步的降低。中国的单位 GDP 的能耗呢，在全世界都是非常高的，几乎是最高的那些国家之列了。所以下一步呢，我们就要改善我们整个的能源利用效率，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来减少排放，这是一个巨大的空间。但是呢，阻力也是非常大。首先呢，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个认识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人呢，在目前包括像低碳的这个问题上，大家认识还不是很统一。但是呢，今天呢，把这样一个目标确立起来了，因为全世界呢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呢，我们必须在这方面要做得更好。同时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企业，因为企业都有自己的利益，在这个利益的过程中呢，觉得我排放了，那么我能生产产品，我有更多的利润。而现在让我把更多的钱去投入到那些高效的技术、低碳的技术或者是低排放的技术，那我可能没有这个动力。但是呢，把用能权、用水权、排放权和碳排放权呢，把它量化。因为既然是一个权，那么就是一种权益。那么一旦我们要把这样一个排放的权利和使用的权利呢，把它确认下来以后呢，大家呢在节约能源或者减少排放的过程中呢，它就会得到更多的补偿。而那些呢没有完成这个目标的、没有实现减排的企业， 它要支付更多的碳排放的这样的一个费用。所以呢，通过这样一个权益呢，把大家的利益能够把它分配好。一旦分配以后，把制度建立起来，今后就可以进行这种水权的交易啊，排放权的交易啊，用能权的交易。那么谁节约的能源越多，谁排放的越少，节水越多，那么他获得的这种社会补偿就越大。这样的话就会激励我们的企业更多的使用一些清洁的技术、高效的技术、节约的技术。 嗯，提到绿色发展和未来可能毫不手软，因为在五中全会公报当中也提出要实施最严格的这种环境保护制度，所以两位怎么解读好未来的这种低碳绿色循环的这种发展模式？包括刚才韩小平其实也提到了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存在一定惰性的，怎么调动这个积极性？ 我认为首先一个韩小平评价很多，我认为实际上是有两个手段，一个是法律手段，一个是经济手段。 嗯， 法律手段我们必须要建立一支，就是我们从法律程序上是，我叫它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体系。这个可持续发展法律体系呢，我们可以看到，就包括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以及就碳排放，这种的法律上一定要有制定，这是第一个。因为你的制度上建立，从法制上必须要完善，这些西方已经是完善的体系是有，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过来的。因为在欧洲啊，这种发展是非常好的、成熟的，已经有。第二个，我认为经济手段。因为为什么这么讲，你必须罚，你必须守税，你必须要有一个，你排放你要交钱， 嗯， 你必须治理。我想这个经济手段，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法治还不够，在西方成功的经验几乎都是以法治和经济手段，这两块非常重要。另一个呢，我认为观念转变，因为可持续发展最大问题是一个家庭，比方从小就教育，德国就非常成功，他从幼儿园中，实际上从家庭很小就开始，就是我们叫低碳生活。低碳生活实际上有个基建问题，所以呢，我们实际上在能耗当中，我认为很大问题呢，还有一个节约能源，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另一个呢，技术发展，因为你的技术发展，你高技术的东西往往会低碳，这是一个事实。所以过去我们的发展，为什么我们是粗放，所以刚才他讲到了我们的能耗很高，在世界上是最高，因为我们是粗放发展。但是我认为新常态下就是一个发展转型，它是一个低碳当中有高技术的含量，所以我们一直说技术我们产能要是往中高发展。所以我认为呢，通过我们现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以及技术理念变化，最终是实现一个国际上角度叫可持续发展，或者我们现在叫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经济，这样才能做到。事实上一个人从一开始如果没有个经济给你、法治给你，他往往是自觉性是有限的，所以我认为养成自觉可能要从法律和经济手段做起。 嗯，而且我特别同意刚才陈所长说的哈，就是我们每个人要有这种绿色发展的观念，家庭当中要有这种观念，从小也应该培养这样的一种观念。另外我们都说要建设宜居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这个环境，那么五中全会呢也是将这个目标确定下来，有罚也有奖，向前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同时呢，全会当中也强调了一份责任，就是要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的贡献。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天天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会邀请嘉宾继续为您解读十八届五中全会经济看点，我们稍后见。 双十一扎堆网购，您累不累啊？不如来燕莎奥莱轻松畅享团购盛宴。 11月3日至12月31日，到燕莎奥莱团购购物兑换券，即可实现在燕莎奥莱消费，除餐饮品牌外，全场折上再享8到9折。详情请您到店咨询。 秋末时节，红叶似火，大家在外游玩、欣赏美景的时候，应注意保暖，尤其要注意保护膝肘关节等血液循环较差的关节。这时也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要多吃具有生津润肺、止咳化痰等作用的食物，例如梨、苹果、萝卜等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温馨提示您，换季时应注意预防多发疾病，爱护身体健康。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关注五中全会，聚焦国家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日前在北京闭幕，会议审议了十三五规划，明确了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任务。会议结束后发布的大会公报出现了许多新的看点， 在经济发展领域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坚持创新发展，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坚持开放发展，加强国际合作。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将会继续为您解读五中全会经济看点。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陈凤英所长，另外一位是清华大学的刘杰博士。我们看到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开放发展，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说到这儿呢，我们其实可以列举一组数据哈。改革开放以来呢，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来说，中国越来越融入经济的全球化。2013年呢，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2014年中国的服务贸易也从世界的第13位上升到了第2位。中国呢，同时又是一个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占到世界外汇储备的1/3。另外呢，从2009年开始呢，我国也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大国。所以这么多漂亮的数据背后哈，也让我们去思考这一次五中全会所提到的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所以陈所长哈，您怎么解读公报的这项内容？ 我可能会更深层次的去解读它。我认为过去我们是在量变，刚才你说了一组数字哈，的确是中国是实现了一个做大蛋糕的国际影响力。我认为未来是折变，我比较关心的是就是五中全会讲到的制度性话语权，这句话非常有深度和有意义。我们可以想一想，容忍是很简单的，参与也是很简单的，制度性话语权相对是难的。你是一个制定者，就是我们说的国际规则或者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制定者，这有制度话语权。你如果不是制定者，你是没有话语权的，那不是一般容乐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我把它说成是13五以后可能在经济外交上发生一个巨大变化，就从量到质的变化，也就我们要有制度话语权。我想制度话语权最大问题，比方说 G20 当中你是主导性的国家，你必须要有话语权。那么我们说的亚投行的成立就是制度话语权。未来也就是说在规制世界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主动性会增加，我们谋划会增加，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去量影响，但是我们要从责影响，就是制定全球经济规则方面去影响。这是我第一个影响。第二个，我认为呢，我们呢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又发生了一个巨大变化。比方说他提到了一个国际产能和装备合作问题。我们知道过去我们都是引进来叫外资投入中国来，那未来可能我们就走出去，而走出去呢，我们是一个可以说是产能合作，制造业产能合作。它这个变化最大就是比方说这一次的英国，我们不但是核能，我们不但是那个高铁走出去了，核能出去，这是第一单。我们能想象我们的核能跟法国合作到英国去投标能成功，所以我能想象一个呢，就是未来中国不是简单的国际合作，也不是简单的并购户，可能是一个制造业和产能合作，制造大国到强国的一个发展，可能在现在要出来。另一个问题呢，我认为非常有限，就是整合前国民待遇问题和负面清单，这可能是新的，跟过去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变化。也就过去我们是正面清单一直在做的，也就是审批，或者给跨国公司呢，我们给的是叫国民待遇、超国民待遇。那么未来可能就是所有的，不管是国内的、国外，都要实现就是整入前的国民待遇，就是所有经济机构都是一样的。是那另一个呢，负面清单，就是可以的，那我们必须就是给你也给跨国公司，那么不可以的是所有机构都不可以。所以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里程碑的意思，就是发生了过去的正面清单变成负面清单，过去的我们说的整合前国民待遇，那么现在要给所有的外国人也是整合前国民待遇。所以我认为这样大的变化以后呢，是中国会出现一个影响世界，是从规则和制度影响世界，从中国原来的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到未来可能的中国创造和中国的技术，中国包括未来我们现在我们说的我们的飞机，大型飞机也下线了。所以可以看到中国制造对世界的影响，中国的资本，事实上另一个影响，中国的金融和中国的人民币对国际影响会明显扩大。所以我想可期待这13五当中可能是折的飞跃。 其实我 们可以看到啊，这次的十三五的这个规划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达到小康全面的这个水平。这是我们第一次把这个目标一下子就定下来了，带来一个重要的变化。 嗯，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哈，也想请陈所长哈帮我们解析一下啊，五中全会的公报当中提出了很多非常迫切又很敏感，同时呢也可以说是比较艰难的这样的任务哈。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希望，那未来在实施的过程当中会不会遇到一些瓶颈或者说困境？另外，我们的发展空间是什么？ 制度创新我们可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制度创新的边界是非常宽的，如何创造一种新的制度，而这个制度又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它又没有违背我们的发展规律的，这样的制度创新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如何去创新。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理论探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到现在为止人们还在忙于一种我们说热点重点研究，还没有沉淀到理论去研究。所以我认为制度创新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设计的好，我们可能后边的会就会成功。我比较担心一个这个问题。另一个我认为共享经济非常好的一个理想，因为我们过去